第73集，寻人。 薛元老实了，不疯了，很轻易就被顾元白给安抚了下来。顾元白自己都有些意外。他烤了一会儿火，想着薛远说的那些事，这简直像是一根刺一般扎入了心里。不只是他，对所有边关将士来说，朝廷的不作为都是一根深深的刺。游牧人是必须要打的，还要把他们打怕，把他们的地盘留作己用，把他们的人捉回来做免费的劳动力。但在打之前，大恒的骑兵得先练起来。想要骑兵练起来，就得要大批大批的马。游牧人的骑术凶悍，而骑兵一向是步兵的天敌，培养不起来大批骑兵，就征服不了整个草原上的游牧人。朝廷现如今骑兵不够，交通不发达，暂且不能打下游牧人的地盘，只能先派人在商路建起之前狠狠打上他们一顿，给他们一个教训，让他们知道听话。官府为张氏的商路保驾护航，提供武力支持，没法整治整个草原的散落部队，但也能够杀鸡儆猴，让他们乖乖地接受边关护士。火光在顾元白脸上晃动，一旁的薛远突然从出神的状态中回过了神，他倏地冲出了山洞。山洞外头还是倾盆大雨。 薛远是当真有病。 被圣上说有病的薛远淋了一身的雨，觉得这水应该能够冲走他脑子里的水。他抹了一把脸，觉得自己清醒了，理智了，于是转身回了山洞。第一眼就见到了人群中间的顾元白。小皇帝听到了脚步声，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大概是薛远太过狼狈，他有些惊讶，随即便唇角勾起笑了起来。薛远定定地看着顾元白，眼神当中似乎有什么闪过，可等顾元白想要抓住这种感觉时，薛远却收回了视线，大步朝他走来。衣服湿透，紧贴着他高大强悍的身体，雨水的湿痕跟了他一路。薛远直直走到顾元白身边，顾元白忍笑看着他。 薛水，你淋坏脑袋了吗？ 圣上，臣好像有些不对。 哪里不对？ 臣，算了，没什么。 在天上暴雨落下的那一刻，钦天监的心都凉了，但这会儿没人去管他们心凉不凉。宫室和禁军忙忙碌碌，不断去将在外狩猎的王公贵族和大臣们一一接回来避雨。可最着急、最重要的圣上却一直没有被人发现。皇上让钦天监测过多次天气，就是因为现如今处于反腐行动的关键时期，顾元白是主心骨，他要是病了，那在休养生息的期间，没有皇帝做靠山，反腐的人都会缩手缩脚，会被那些地头蛇抢走主动权。但就是这么重要的日子，钦天监都没能算出有雨。宫室和禁军急得嘴上起泡，生怕圣上淋了雨，又怕圣上没穿够衣服。和亲王被亲卫浑身湿漉漉地护送回来之后，就得知了圣上还未回来的消息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猛然惊醒之后，就转身朝外大步离去，让亲卫们准备蓑衣，牵着马匹准备深入雨中去找那个不省心的皇帝。亲卫劝道：“ 王爷，禁军们已经出动去寻了，我们全去也不过杯水车薪。”“ 那就杯水车薪吧。” 和亲王翻身上马，雨滴打在蓑衣上，顺着滑落到身下。 快点！ 亲卫无奈，只能套上蓑衣跟上。马匹在大雨滂沱之中行路困难，因为雨水而打滑数次。和亲王扯着嗓子喊了圣上几句，最后耐心耗尽，便大声叫道：“ 顾脸，顾脸。” 顾脸是圣上的名，他字元白，元有开端根源之意，白有清正贤流之意，正好对应了脸字。先帝去世时，圣上还未立冠，弥留之前便留下这两个字作为顾元白的字。和亲王已经叫习惯了顾元白的名字， 他这时扯嗓一叫，身边的侍卫脸色倏地一变，阻止道：“ 王爷，不可直呼圣名。” 和亲王抹了一把脸，脸上闪过一丝苦涩，他喃喃道：“ 本王竟然忘了。” 他出神了一瞬，回过神来，继续同属下们高声叫道：“ 圣上！” 山洞之中，被众人焦急寻找的圣上正悠然烤着火，被他踹了一脚还笑嘻嘻的薛远又精神饱满地为他烧着火。顾元白面无表情，对着他还没有好脸色。薛远平时不是话多的人，但瞧着面无表情的小皇帝，他的嘴巴就开始一刻也不停下来，面上笑容不断，逗着圣上想要让他露出笑来。他身上面对火堆的一面已经被火烤干，后面的黑发还打结在一块，样子说不出是英俊还是丑，但挺有逗乐人的天赋。 圣上，臣给您说个趣事。 薛远挑了一个书生下乡教书却不识古物，硬要不懂装懂的故事。武人和文人的矛盾天生，文人嫌弃武人粗鲁，武人嫌弃文人装模作样，因此薛远的这个故事一讲完，侍卫中低调的只是弯了弯嘴角，还有不少人直接笑了出来。顾元白瞥了一眼薛远，虽然还想再踹他一脚，但也听进去了这个故事。初听起来好笑，但是细细一思就觉得倍感无奈和恨其不争。大横朝的书生有一些确实从未下过地，一辈子也不知道碗中的古物是怎么来的，也有很多的读书人入世之前生活清苦，一心为民，却在入世之后贪污腐败，让当地百姓也不得安生，这样的事情屡屡不绝。顾元白叹了一口气，开始发愁自己的头发和寿命，大路长长，何时才是个头？薛远见人都笑了，唯独小皇帝却叹了口气，他有些手足无措，拿出领兵打仗的底气，沉声道：“ 圣上要是不喜欢这个故事，臣这里还有好几个。”“ 圣上， 圣上， 圣上！” 他话音刚落，山洞中的人就听到了外头高呼“圣上”的声音。靠洞门近的侍卫连忙起身，谨慎往外头一看，回禀道：“ 圣上，是和亲王带人来了。”“ 他们来做什么？如此大雨，哪怕他们寻到了朕，朕也没法跟他们回去。” 不是顾元白怕淋雨，而是他的身体和这个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，他不能拿着自己去冒险。 那臣让和亲王回去？ 让他们进来吧，烤一烤火，等雨停了再一起走。 好。 侍卫便跑到了洞门口，竭力去叫喊不远处的和亲王。 王爷，这边。 过了片刻，身披蓑衣的和亲王以及其亲卫十数人就走到了山洞，他们将身上吸满了水的蓑衣脱下。和亲王抬眼一看，瞧见顾元白面色都好，也就松了口气。 那群青天剑的都是干什么吃的？ 和亲王皱着眉走到顾元白身边坐下，伸手去烤火。 连这么重要的日子都算不准，若不是你们找了出山洞，怕是一群人都得受些风寒。 确实该罚。 圣上烤了多长时间的火了？面上都红了。 是吗？ 顾元白有些口渴，他正要让张旭给他拿过水，右侧就有一个水囊递了过来，正是薛远。顾元白接过喝了一口，笑着道：“ 和亲王，外头情况如何了？” 和亲王同他说了，看着顾元白认真听的样子，他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柔和，然后又猛地僵硬了起来，语气也逐渐变得硬生生。 诸位大臣们很关心圣上，并无人受伤或是患病。 不错。 和亲王凝望着火堆，开始沉默不语。跳跃的火堆在他眼底，也像是把他放在火上炙烤一般痛苦，或者说就是因为顾元白在他身边，他离顾元白如此的近，才会如此痛苦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